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而家中国嘅经济咧，我哋都知道，虽然官方咧系话啊嗰个咧GDP 嘅增长咧4.5%，但系咧去过大湾区啊嗰啲翻嚟啊，或者喺大陆做厂啊，或者大陆嘅民企啊，个个都唉声叹气，都知道咧系非常之唔掂啊，唔掂咧啊就曾经咧系有官方嗰啲舆论咧就话唔使惊。唔掂咧，就可以咧靠咧叫做内需。嗱，内需咧就靠啊，唔使惊，我哋有13亿啊人民啊，虽然唔使食草住，只不过咧系人人咧系起身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埋咧一日三餐，13亿人咧完全可以撑起啊中国大陆自己嘅叫内需嘅市场。咁啊，中国经济增长咧一向都话有三头马车啦，啊就系、是、内需啦，即、就、系、是、自己中国人内部嘅消费啦，买嘢啦。食嘢啦，帮衬嗰啲食肆啦，另外就系呢个基建啦，基建就各地政府用公帑啊，系起嗰啲高速公路啊，同埋高铁啦，啊呢方面嚟讲咧，就已经咧呢20年啊，系大量咧系饱和，因为咧消耗好多水泥、钢筋啊呢啲嘢咧，就搞唔掂噶啦。另外就系出口就唔使讲啦，就俾 Donald Trump 用个关税去封死。咁而家剩翻咧就系内需，之但系内需而家出现一个问题，就内需变内卷。嗱，内需点解会变内卷呢？就最近啊，呢个大陆啊吓，就系送外卖呢个咧，全国嘅超大企业叫美团，美团嘅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王兴吓就咧建股开股东大会嗰阵时咧就话，佢话而家咧佢好反对啊大陆啊其他嘅电商同埋其他嘅商号咧系以割价嚟到促销，系展开一个恶性竞争。佢咧就唔用恶性竞争呢个名词，佢就话咧。变咗咧系内卷。佢话内卷咧会形成咧，系当然佢讲紧自己咧，因为美团咧系下边仲有好多嗰啲即系送外卖嗰啲，即系类似香港啲 Deliveroo 吓，订单波动、系统不稳，就配送食物咧系延误，同埋退款率咧系增加，咁会影响咧消费者嘅体验同埋商家营运嘅稳定性。咁啊，事完咧，而家啲美团啊，同埋呢啲送外卖啊呢啲公司咧。如果在当前的中国经济低迷之下，他们应该是成为最大的获益者。是不是因为那些人不去商场帮衬嘛，不敢去食肆食东西嘛，食肆那里贵嘛，那就叫外卖咯。叫外卖就应该美团啊、京东啊这些是做垄断生意的啦，是吧？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王兴啊，这个美团啊是带头啊，是说是内卷啊，是对他来讲呢是有一个危害同埋牙痛感声呢，原来呢喺京东呢就最近呢一个月已经两次呢出现全国嘅配送系统呢嗰个故障。就啲外卖呢系冇嗰啲呢骑电单车嗰啲车手呢系走嚟接货。嗱，如果你话送外卖呢个最基层嘅最基本嘅内需呢条供应链而家都出事呢，你可以讲话大陆嘅经济系几大镬。之但我哋今日唔系讨论大陆经济问题。是讨论这个王兴啊，以大陆一个咁成功的企业家，他对经济的认知的能力的问题。他说他反对啊，这个叫低成本促销，因为这样会造成内卷。喂，他到底懂不懂经济的呢？是吧，当一个社会啊是供求关系啊，是出现一些异常的结构性的改变。低成本促销呢就天公地道，全世界都有，是吧？你现在看看香港。香港最近啊，你咪有两送饭嘅，两信饭啊够低成本促销啦，两送饭够造成香港嘅饮食业内卷啦，两送饭啊之流行啊系够威胁到大家乐同埋大快活啊呢两家香港传统快餐店啊嗰个盈利啦，因为咧呢个商大大快乐大家乐咧，虽然咧都系一个连锁嘅饮食嘅企业。但佢要经营铺租系嘛，佢要咧灯油火蜡，佢好多咧系租喺商场里边，一比贵租。但你两送饭一出嗰啲打游击咧，系咪可以啊？系抢晒或者威胁啊？大快活同埋大家乐嘅生意啊？咁呢个商大嘅老板有冇好似美团咁样行出嚟话呢种系内卷？ 啊，唔正常喎、哦，系会影响啊呢个叫消费者嘅体验、哦。嗱、啊，影响消费者体验系一句废话嚟嘅。啊，呢、這个黄兴呢啲，即系始终都喺大陆嗰泡嗰江水嗰度大咧，佢完全唔知道乜嘢叫市场经济，点样叫影响消费者嘅体验啊？你做个民意调查，消费者嘅体验好定坏啊？系嘛？系你自己唔知有咩体唔体验啊？你做送外卖嘅最大嘅体验就系咧平靓正，同埋咧叫咗嗰啲外卖咧系会咧系准时送到，系咪？嗱，而家咧就香港啊内卷啊系更加犀利啊！除咗两送饭啊，最近出一只叫35蚊自助餐啊，系竟然有20只啊，系肉食同埋咧蔬菜，仲有咧汤同白饭任添啊！咁你话呢个系咪内卷啊？系咪恶性循环啊？系咪低成本促销啊？系嘛？喂，点解香港啊，系嘛大快活同埋大家乐嘅老板唔会好似美团个老细咁样咧，系出嚟吐呢种苦水咧？系嘛？喂，再者，佢来自嗰个中国咧，本身你就已经系一个靠补贴，然后咧系低价促销嘅大国。如果唔系啊，欧盟啊、美国啊，系点会咧系加你关税咧？系嘛？而且唔止喎，呢一种咧补贴啊嚟到促销咧，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惯性嘅行为。喺2025年，即系今年啊，喺3个月前，大陆嘅商务部咧索性推出一轮，系向全国以旧换新嘅国家补贴大行动。只要咧系买12类嘅电器、电视、电脑、雪柜、洗衣机、冷气机、热水器、油烟机、电饭煲、微波炉等、啊、如果是你旧换新的话，单件价格不超过6000蚊的手提电话、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全部呢是可以由国家津贴，是按照价格的15%，但每件的上限呢是500蚊、啊、一国两制不紧要，中港大家一家人，香港人呢也都同时享有，只要呢是持有后回乡证，有大陆的手提电话号码，有大陆银行卡或者信用卡，有实名登记的账号，香港人全部可以享受中国啊这一波全国性的旧换新的价格补贴，亦即是由中国国家机器带头用低成本是来到出货。那你美团的老板黄兴，你是来自中国，你没理由不知道的，是吧？什么叫低成本促销呢？啊，乜嘢叫做啊内卷呢？而家系全球化嘅经济啊，中国咪带头第一个做咗个内卷大国咯。如果唔系啊 ，Donald Trump 使咩加关税咧？嗱、啊，所以啊，第二啲人喺度乱噏咧就冇所谓，但系美团个老板咁讲咧，一叶知秋，你可以知道咧，中国啊呢啲咁大型嘅私人企业嗰啲老板啊，吓佢哋嘅 mindset 或者佢哋对呢个世界现实同埋经济规律嘅认知程度，是几咁可笑啦，系咪啊，鲍生？ 嗱，呢位老板咧，当然啦，佢心知肚明嘅，佢点会唔知啊？佢啲半官腔嘅啫。嗱，其实成个中国嘅经济咧，一句说话讲完啦，就系卷人唔到卷自己。而家以往佢就系将佢嘅出口咧，全部低价倾销。咁低价倾销背后点解做到低价呢？以本商人咧，就当然系靠官方嘅补贴啦。呢、這个此其一。另外一种咧，就系靠拖欠其他供应商同埋下边呢啲咁嘅分销商嘅钱，作为佢呢个能够可以持续经营做靓盘数啊，跟住股价上升呢、這个游戏玩咗好耐噶啦，10几20年咧都系咁样。最举一个例子，我哋之前讲过，比亚迪点解俾长城汽车嘅老板就系话佢啊内卷咧？啊，点解咧？仲要话佢呢个系会令到成个中国汽车业咧玩完咧？就因为比亚迪嘅经营方法就系一模一样，除咗佢系享受紧中国官方嘅补贴，作为佢低价倾销嘅一个啊，佢嘅成本同埋来源之外咧，其实佢将佢嘅数期啊拖欠嗰啲其他供应商啊、零件商啊，甚至其他嘅呢啲员工啊嗰啲咁嘅福利等等咧。以往是3个月，而家是半年先至找数。嗱，呢啲其实是做大生意，只要你嗰盘数越大咧，你越有你嘅话语权，即系话咧，你可以咧名正言顺地拖，一系你就唔好要，一系你就唔好做我生意，否则就系拖。咁呢啲咁嘅拖数行为，最后点咧？半年之后，半年之后系都唔找数噶。 同你讲数啊，唔系找数，系讲数。八折收唔收？唔收。九折收唔收？系嘛？最后咧就系佢嘅微利喺边度赚翻嚟咧？就系、是、喺你拖欠同埋讲数里边赚翻嗰十零二十个 percent 啊，嗰个打折里边就系攞呢啲咁嘅微利。咁其他嘅供应商点咧？因为大家你都知道啦，做供应商好多时候赚嘅系5%甚至5%以下嘅微利，佢作为呢、這个诶、个量大嘅时候，佢可以做生意啊嘛。咁俾你一劈劈咗10% 或者20%，咁咪蚀入咗，咁佢点做啊？咁佢咪又拖其他佢嘅供应商咯？因为呢个供应商佢都有供应商噶嘛。于是一层卷一层，一层卷一层，卷到去尾系咩呢？卷到尾就系嗰啲咧，即系嗰啲打工嗰啲，譬如话佢要加工加 OT 啊，佢啲人工就俾人走咗数啊。最后呢佢自己嗰份都冇埋啊，嗰啲小型嘅山寨厂工厂仔全部要倒闭啊。嗱呢啲呢就係成个中国嘅经济，佢哋自己一路以嚟呢根本就不断喺度卷緊嘅。而家先至嚟反内卷，成个中国经济起家，成个中国经济点解可以成为呢个第二大经济体，就是靠卷返嚟㗎嘛，陶生。 乜嘢叫内卷呢？你头先讲呢条方程式就係内卷啦。至于我头先讲嘅，今年2月啊，大陆嘅商务部提出12类家电啊，手提电话啊，电脑板啊，呢个咧补贴15%咧，佢行咗2-3个月已经无以为继。点解啊？又系吹一轮水，就是、因为冇咁多钱咧，系攞出嚟咧系补贴，因为咧呢个靠地方政府各自去推动，而咧中国咧系中央财政部。只不过由特别国债嗰度咧，系才拨出咧大约1500亿，系嚟到咧鼓励家用电器啊、电动汽车啊、其他商品以旧换新。但各地政府未必有咁足够嘅储备嘅。于是咧，行咗3个月咧，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补贴咧，各地咧系纷纷嗌停。譬如话江苏嘅镇江、扬州，2025年5月12号起，多家装家居啊嘅补贴咧宣告暂停。辽宁省吓某一个叫营口市，系由5月12日开始咧，家电嘅国保咧系暂停。嗱，因为咧补贴嘅资金咧系各地咧系莫财就用尽。啊，呢个咧系以旧换新呢个补贴咧系难以为继，系嘛？嗱，难以为继咧就呢度咧叫今日咧系洗定听日嘅钱，今年提前消费嗰啲耐用品，降低未来几年咧。在呢啲内用嘅消费品嗰度咧嘅预期嘅支出，系嘛？咁结果咧咪又系咧系太 Q 有啲咧嗰个补贴前同补贴后咧、那个价格咧出现混乱，系嘛？有啲啊甚至更加贵，好多各地嘅商家咧见到咧呢啲政策一窝蜂就即刻咧系更加剪羊毛，同埋咧呃嘅呃，系嘛？就咧氹嘅氹，你嗰啲补贴政策咧，你虽然啊你睇个新闻本身啊好似好好。但一到各地落实呢就鬼五马六。嗱呢啲就系你用国营为主啊，就叫计划经济啊，系出现嘅重大嘅弊病。当你见到被美国封杀嘅时候，我以为靠内需啊两个字讲得好轻松，之但系内需一执行起上嚟啊，呢个美团就系一个例子啦。啊，各地咧系青蛙过河各自硬嘅，中国人做生意又好，走烂又好，抢食嘅又好咧。永远是顾住自己先啊！喺呢个时候是冇国家整体利益嘅，当然咧系国家低成本促销啦。中国啊，面对全球化，呢啲比亚迪同埋电动汽车一样啊，系内卷式噶，系嘛？你每架车啊，初咧系赚个微利啊，系只系得赚1000-2000元人民币一架汽车，系嚟到对冚 Tesla 同埋咧对冚咧。呢个德国啊，其他嘅 Benz 啊，或者咧日本嘅丰田同埋本田，咁佢以为呢个咧系国家机器计划经济系一张王牌，之但系呢种咁嘅补贴嘅方式，不但系违反呢个世贸组织啊嗰啲基本嘅条款，而且咧系难以为继嘅，系嘛？你个钱啊攞嚟咁揈，何况咧仲一条大水喉叫一带一路，咁你话而家你睇出？今年咧二月啊，呢个叫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大行动，各地咧都出现呢啲甩漏嘅时候，你再睇下美团呢位王兴啊嘅董事长兼 CEO， 佢嘅投诉啊， 系是否成立咧？系嘛？咁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乜嘢咧？啊，中国咧，你好多嗰啲今年啊，又有一批大学毕业生出嚟啦。而家你睇下个个咧系做争做网红，同埋咧网络带货啊，你已经知道系对于美团啊、京东啊，甚至系全国啊嗰啲地摊经济啊，系都会带嚟一个咧恶性嘅竞争。你可以讲系恶性嘅，因为而家屋漏兼逢咧系连夜雨，咁先证明啊成个经济个体系啊，你经过30年改革开放到而家。俾美國一圍攻同埋全球化遇到一個結構性嘅困難時候，你無以為繼同埋冇辦法揾到新嘅出路。嚇，嗰種嘅網紅帶貨，帶帶下咧，如果好生意咧，你共產黨又睇唔過眼，又要去喐佢，跟住又追查嗰啲税。咁全國咧就係佢係一班咧呢啲咧係專門捐窿捐罅嚇嘅一種咧生產同埋銷售嘅動物嚟嘅。因为共产党咧系同佢哋作对嘅，系咪？呢叫做第一叫反对资本无罪扩张，第二咧就要财富平均分配。呢两个口号呢年纪咧慢慢不提啊，你知唔知？ 嗯， 系嘛？因为佢而家中央财嗰个储备冇钱啊，冇钱佢哋要伸手咧就向阿里巴巴第一个开刀。嗱，而家嗰个叫黄石啊，做地产嗰、那个系嘛，又传出咧系失去自由啊。系嘛？王健林啊，黄思聪嘅两仔爷咧，呢啲唔使讲啊！你就系一个咧 K 型嘅经济制度之下，国有计划经济同埋私有市场经济咧，系两边咧系交扣啊！配出嚟一个咧系杂种啊，系唔人唔鬼唔人唔马骝。咁结果咧喺非常嘅时期啊，你呢两样嘅优点咧都冇办法发挥，反而呢两大系统嘅缺点咧就是、重点暴露晒出嚟，系咪 啊？仲有一点咧，系以往呢十几年咧，除咗靠呢种补贴同埋倾销，再加埋内卷式嘅经济搭个鸡棚出嚟，令到咧个 GDP 上升。仲有一点嗰个重点就系、是、以往嘅上一代啊嘅年轻人又好，中年人又好咧，佢哋咧。都是甘于做韭菜，同埋咧，佢哋咧变成一种叫做喺呢个经济之下咧，攞嚟被剪嘅羊毛，即系话咧，佢哋系奴隶，现代嘅奴隶。嗱，但系佢哋咧，甘愿或者佢哋唔自觉啦，但系好可惜，今时今日嘅年轻人，特别系00后或者10后啦，将来嘅佢根本就唔会再做呢啲咧。所谓血汗工厂里边嘅羊毛或者韭菜， 冇啊， 选择系躺平。同埋選擇咧，佢哋咧用一種叫做消極抵抗嘅態度，佢哋唔會為咗個3-2千元人工咧去入工廠啦，亦都唔會為3-2千元人工咧去捱啦，因為佢哋生長嘅一代咧嗱係手機嘅年代、抖音嘅年代，除咗做網紅之外，佢哋認為自己有好多嘅方法咧可以求生，佢唔會再好似佢嘅上一代咁樣咧。任由呢啲富士康啊、比亚迪呢啲工厂咧，里边咧咁样去剥夺佢哋嗰个时间同埋佢哋嘅生命。嗱，呢一点咧，我相信系致命嚟嘅，因为以往中国嘅经济就系血汗工厂啊嘛，嗰、那个廉价生产力喺边度嚟咧？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咯。咁但系呢一代新嘅一代咧，系唔会睬你嘅，呢、這个 GDP 系唔会维持得到嘅。嗱，而家屋漏兼逢夜雨喺边度咧？就系、是、欧美市场而家冇啦。因为关税，因为大家开始知道中国的补贴倾销是会令到他们本个国家的工业萎缩和消失，那么终于重新振作了，那么这个按下不表。但是现在他们在内卷式的经济是最后是迟早爆煲的，不可能这个内卷式经济是能够永远维持下去，因为这样的做生意方法是每卖一件货就蚀一件的嘛。咁啲錢從何來呢？除咗阿爺嘅補貼之外，係冇辦法可以呢、這個彌補得到嘅。咁彌補唔到嘅，咪爆煲咯，係嘛？ 美團呢個老闆 係嘛？ 係啊，而家最重要就係美團呢個老闆啦，佢講嘢嗰種強詞奪理啊，佢反對內卷嚇，內卷咧首先係冇得反對嘅，即係我可唔可以話反對香港嘅樓價跌啊？可唔可以啊？我可唔係呢個？大快活啊！个老板可唔可以话反对啊？系两送饭啦！啊，经营两送饭嘅任何店主可唔可以话反对啊？ 是最新假期报道这个35元40美菜任食啊，这间咧割喉式啊，叫做送饭王啊，系冇得反对噶噃，因为市场决定啊，反咩对啊？而家成个荷里活啊，这个华纳啊、霍士啊啲公司可唔可以啊反对啊 Netflix 啊？话 Netflix 展开低成本嘅促销啊，你一个月咧只系收咧$10。用个遥控器咧，里边咧已经睇到天花龙凤。而家你叫我哋点样吸引嗰啲靓仔咧，系买100几蚊一张港币嘅飞咧，系连埋爆谷咧同埋可乐啊$200，点样吸引入戏院？你 Netflix 同埋迪士尼、亚马逊呢啲咧网络嘅串流平台推出嘅呢啲咧电视剧集，系唔系一种咧系电影业嘅内卷？你可以咁讲。但是呢打死无怨是吧，所以这个王兄你说哇喂你今天内卷呢，你这班嘢呢是割喉式价低成本呢是恶性竞争，会导致订单波动，系统不稳，配送延，这些是你的事啊，订单波动是不是大佬关我鬼事啊，是吧，即是我做 Netflix 那个是吧，哇你搞到啲戏院执笠不关我事喎、啊。啊！呢、這个咧自由市场竞争就系咁啊！鬼叫我有创意，我有谂头啊，谂到咁嘅机制啊 ！Netflix 嗰两个老板系噶嘛，当初又系做呢个叫租录影带起家噶嘛，而家咪$800亿身家咯，而且你见唔到佢蒲头噶嘛，好低调啊，唔系马斯克啊、朱克伯格呢啲人啊嘛，啊！所以你而家睇到成个美国点解会出咗个 Donald Trump 咧，就系、是、全球化个经济咧系。20年来系特别系经过2008年美国嘅金融海啸咧个内卷嘅现状，佢系内卷，全世界都内卷，香港唔内卷咧，系嘛？点解美团啊个老板你会咁讲咧？系嘛？话呢啲人你做老板啊，讲嘢已经咁唔通啊，有一日俾你做咗总书记啊，俾你做官啊，系呢种咁嘅乱嚟嘅逻辑啊，你话会死几多人啊？ 嗱，其实咧，美团本身咧，佢自己都内卷啦。不过佢内卷唔系其他嘅竞争者，系佢嘅员工啫嘛。因为嗱，呢啲咁嘅外卖嘅送货员，佢哋根本就冇一啲劳工嘅保险嘅保障，因为佢哋系自雇嘅单位。咁呢啲大家已经知道，其实最近咧，香港嘅 Kita 即系美团外卖下边嘅一个平台，亦都系有员工罢工喺五月嘅时候。抗议咧，佢哋嘅薪酬不公平啊，因为咧种种啦，例如嗰啲即系佢哋啲好复杂噶啦，譬如嗰啲单价咧，非繁忙时间就43，就孖单咧就唔低于80啊，咁又有啲补贴，咁总之佢哋觉得咧，美团呢个旗下嘅 Kita 咧，就对于佢哋嘅薪酬咧系有唔公平嘅地方，咁啊其实好简单啫嘛，你一样系剥削紧或者用紧低价形式去请呢啲外卖员帮你哋送货。但是你又同时间回避咗你个作为雇主嘅呢啲咁嘅福利责任，有乜嘢事系佢哋自己孭嘅啊？咁呢啲你都系内卷紧，你内卷你嘅员工，你就天公地道；人哋内卷你嘅生意，你就出嚟反垄断，系咪？呢啲好可笑，中国大陆嗰啲老板又好，咩人都好，成日都系咁样嘅，就双重标准，自己做紧嘅嘢就喺度谴责紧人哋做，系嘛？好可笑喎！ 我哋探讨紧唔系话中国经济个内卷个严重嘅问题，系以美团老板呢一番说话攞嚟做标本啊，去研究中国人啊，啊佢唔系共产党官员啊，啊佢叫挂名叫民企嘅大老板啊，吓嗰种谂嘢同埋思维方式，之同外边正常世界相比咧，系几咁扭曲啊，系嘛？你同呢啲人做生意咧，第日咧佢好世界嗰阵时咧，系都做唔过嘅。因为原来佢对于做生意嘅认知咧，系基本上啊，系原来系同出边咧系完全唔同啊！啊，正如你话啦，佢自己都舐咗好多着数啦。你美团啊，每一个电单车手同你送货唔系你嘅正式雇员噶噃，啊，你冇每月扣佢公积金噶噃，啊，佢一日同你踩8-9个钟头呢个电单车咧，喺条马路嗰度咧，系见位涉位咧，系见路冲路咧，系佢负担起一个咧。系个汽车失事意外个生命危害个高成本喎，好多嗰啲送货仔咧系好惨噶，系嘛？喺嗰头啊送迟咗咧，又俾嗰啲阿太啊拍台拍凳闹啊，生得靓仔咧系摆低个云吞面咧，系由一把拉入去咧，系嘛？又咧啊 啊，翻云覆雨啊，呢啲系唯一嘅福利啦。如果帮衬你个阿太啊，系三十零岁嘅少妇，佢老公啊出咗去啊，去咗美国啊，咁样待字闺中，呢个唯一嘅福利咯。咁呢啲唔系内卷咩？平时你美团啊，系会付俾佢几有几大啊安全系数嘅固定人工。而家成个大陆都系咁啦，香港有啲艺人都系啦，啊大货大到咧，如果生意唔好啊，要喊住啊，系你啊，即系。求嗰啲施主啊，系俾啲面啊，高抬贵手啊，呢啲啊非常之辛酸啊！啊，以前咧都系非常之啊，唾手可热噶啊，呢啲啊靓女啊，诸如此类，而家系好惨噶，再加埋 AI 人工智能杀紧入嚟啊！ 各行各业都卷紧，而家我哋都讲过，譬如话以我所知，中国大陆啊，横店呢啲拍戏嘅地方。啲演員啊，有名有姓啊，都係幾千蚊人民幣一個月啊，仲要扣除咗其他俾經理人啊，嗰啲啊匯備啊，即係回佣俾人啊，嗰啲剩低嘅錢咧，真係淨係夠開飯嘅咋。咁你諗下，連演員呢個行業啊都要內卷，點會唔卷啦、啊？其他嘅譬如送貨呢啲電單車手，或者其他工廠，或者係普通嘅零售，全部都係卷。而家全部都係一齊啊，你卷我，我卷你。 但系咧呢啲咧民企老板咧，佢又未必系唔知道，只不过喺大陆咧系缺乏一个言论自由，你冇办法直入核心咧，系批评啊嗰个时弊里边最关键嘅因素，例如而家呢一个共产党嘅呢个叫制度，例如咧呢个国有计划经济主导，啊例如咧吓某某人啊嗰个经济思想点样落，你唔够胆咁讲啊嘛。唔夠膽反對啊！呢啲咧政治權力，你咪話反對內卷咯。啊，內卷有乜好反對咧？係嘛？啊，所以咧呢啲咪就係成個大陸個生態之畸形就喺呢度啦。而家全世界都內卷啊！人工智能一出啊，大鑊啊，係嘛？連嗰啲其他係做緊 IT 嗰啲咧，都內卷到啊，一飯飯冇得撈啊！喺十年之後啊，係美國啊，好多專業啊係失業啊。将来嗰个失业率咧系会飙高到20%啊！呢个咧已经咧系一个正在实践紧嘅诺言啊，系取代好多工种啊，系咪？而家你睇嗰啲食肆用嗰啲小劳保嗰啲机械人喺度做传菜啦， 啊 咁啊 cut 得嗰啲男女侍应啦，呢个大内卷啊，呢个大悲剧啊，就已经咧系揭开序幕噶啦。啊！个个人都要揾翻自己嗰块石头跳上去咧，系嚟避免呢一场大水灾。而好似王兴呢个美团嘅老板咁啊，你真系赚咗几百亿啦，你咪就找数离场咯，系嘛？好似潘石屹啊嗰啲啊，啊呢个中国苏豪啊，啊找咗100亿啊嘅人民币啊，最少啊，然后咧换咗英镑、美金啊，喺出边咪叹世界咯。嗱，而家系。大镬系大镬，在呢度啊！点解佢讲嘢系咁挑战经济学嘅 A、B、C 基本常识呢？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请订阅我哋，多谢。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